羅馬書的九至十一章，保羅主要是談及以色列人和救恩的關係。保羅在經文當中，他回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說，當福音臨到外邦人的時候，外邦人呢，可能有些人即是什麼，外邦人即是說呢，是外族人或者是非猶太人 Gentile。當這個的福音臨到外邦人的時候，即是說呢，福音是傳到以色列群體以外那些人，他們有機會來到去聽聞福音，接受救恩。當這樣的時候，是不是代表神已經是放棄了以色列人呢？神對以色列人的先祖，特別是亞伯拉罕，他曾經是跟他有一個的應許，這個應許就是說呢，是萬國必因你得福。這個應許會不會因為其實現在神都沒有使用到他這個的以色列人，由外邦人來承擔，會不會神的應許不兌現呢？到底神在創世以先，他對以色列人的計劃，又甚至乎對整體或者是整個的人類那個的救贖計劃，又是怎樣的呢？所以今天那個的講題，我們都知道，就是說呢，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迷思，即是個 question mark， 一個的問號。教會是由耶路撒冷開始的，最初的信徒全部都是猶太人，但是現今的信徒其實就是說呢，是分佈在全世界每一個的角落，而這些的信徒，我們剛才所說的叫做外邦的信徒。外邦的信徒即是你和我，而絕大部分，到現時為止，絕大部分的猶太人，他們仍然是拒絕接受耶穌基督是尼賽亞，拒絕接受他是那位獨一的真神，亦都拒絕他為個人的救主。在這個的經文是十一章的第一節，這裡說，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悯支派的。這裡呢，就是其實第一節，在十一章的第一節，這裡開始就講到呢，保罗他以自己是一个的是犹太人的身份，亦都是便雅悯支派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来到去讲第一节。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断乎没有，即是神没放弃到犹太人，即是说犹太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叛逆，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不信而被神所丢弃。今天我尝试是从三方面来解释，是神对以色列人以及整个世界神救赎这个的计划。这三方面就是说，第一，以色列人他有一个荒凉的心；第二，同一时间因着以色列人的光硬的心，外邦人又得蒙眷顾；第三，最终就是神的祝福是会临到以色列人。第一方面，以色列人他有一个光硬的心，在二十五节这里讲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当这个的第二十五节，我们同翻正话刚才的第一节，我们一拼埋的时候，我们看到 保罗在当中，其实他是很痛心，痛心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自己的大部分的同胞因为那个的心硬，又或者是顽梗的心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虽然是这样，但他知道神仍然是没有丢弃犹太人。硬心这个字呢，或者是这两个字呢，可以解释就是那个的视力不是很好，或者视力差。咁啊，视力差嘅时候咧，就好似好多嘢都睇唔到，就甚至乎好似盲嘅一样。即系话以色列人佢对属灵嘅事情，佢哋睇唔清楚而光硬，而呢一个心里光硬不信嘅以色列人，由最初期嘅教会一直到现在都系。喺中东有个国家，大家知道叫做以色列。当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去宣布独立的时候，你估在当时宣布独立的时候有几多的信徒，或者有几多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呢？23号，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只系得23个人，就是通常我哋叫呢啲叫信主的犹太人咧，我哋叫 Messianic Jews， 佢系信主，但系七十四年嘅今日，1948年到而家74年嘅今日。你又估下有幾多嘅所謂叫做 Messianic Jews 信主嘅猶太人咧？係已經超過30000個，有30000個。嗱，你聽落去好似由23個增加到去30000，好似好多咁樣。但若果你知道以色列嘅人口總共係有900000。以色列的人都有900000，而其中有660000是犹太人，即是其他那些呢，可能是阿拉伯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当你比起将30000比起660000的时候，你就知道只不过是极少数，极少数，连1% 信耶稣的人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少人去信主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心硬，就是顽梗。正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的弥赛亚，这个的拯救者，因此他们其实失去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很多本来是属于他们的都失去，包括他们的圣殿是被焚毁，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园2000多年的时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更加重要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永恒的生命。虽然以色列人心硬，但神仍然是保守他们，神仍然是保守以色列人。当他被巴比伦到去灭亡了之后的70年，他们又可以再重新的回去自己的土地上面。他们亡国2000多年之后，犹太人又在世界上每一个的角落，当他们在失散之余，他们又可以在1948年又重新回到这个中东这个的现时的土地上面。当回顾回历史的时候，你看回历史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犹太人他们今天仍然存留，其实是一个神迹，是一个 miracle。 有哪一个国家 有邊個國家在古時的時候在埃及做奴隸400年咁長嘅時間，又經歷過亡國的慘痛，又被殘忍的納粹德軍嚟到屠殺了600萬人，然後在74年前，他哋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焦聚翻嚟，成為現時的以色列國。雖然今天他哋仍然面對鄰近很多阿拉伯國家，一直都是很想將他們剷除。在地土上面，我們都知道在他們 的國家很多時候有一些恐怖襲擊，但是以色列的科技、他們的國防實力、他們的經濟其實一直都很強盛，是很得到神的保守。但問題是以色列會不會是延續呢？這個國家的命運會不會是延續呢？將來的命運又會是怎樣呢？我不是說預言，但是說我只不過是根據聖經來到作解釋神對以色列人的計劃是怎樣。我們第一個層面就是說，正話看過，就是說以色列人有一個光明的心。而第二個層面就是說，同一時間，因為他們的光明，外邦人即是我們也都得蒙眷顧，我們得蒙神的眷顧。仍然我們去看回25節，在這裡25節最後一句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數目填滿了。沒錯，以色列國或者是以色列人，他們拒絕接受主耶穌作為他們的彌賽亞，其實這個是他們一個的悲劇。但是神沒有忘記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沒有忘記與亞伯拉罕曾經立過一個約，就正話所講，就係話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唔知你有冇想過，猶太人其實係對呢個世界貢獻有幾多？或者好簡單同你去温習一下，猶太人喺全世界嘅人口，只不過係0.2%。1% 都不夠，只不過是 0.2%， 但是猶太人獲取這個諾貝爾獎的數目是超過 20%。 如果你服用過阿司匹林 Aspirin， 原來它製造商就是這個的 Bayer， 這個 Bayer 的創辦人就是 Frederick Bayer， 他又是猶太人，發明這個小兒麻痹症那個的疫苗，就是叫做 Dr. Jonas Salk 和這個 Dr. Albert Basin， 兩位又是猶太人，猶太籍的醫生。當你是可能受到細菌感染，你要服用抗生素的時候，這隻抗生素的名字叫做 Streptomycin， 這個是一位猶太醫生叫做 Dr.Abraham Wasserman 所發明的。如果你在物理學上面你是研究的時候，你發覺在相對論、在量子學這個 quantum physics 那個的泰斗，當然就是愛因斯坦這位的猶太人，這個微軟 Microsoft 的創辦人，不是創辦人，這個 CEO 曾經在2008至2014，他是那個的 CEO，他就叫做 Steve Ballmer， 亦都是猶太人。時裝界頂尖級的設計師 Calvin Klein， 猶太人。如果你喜歡看戲看那些特技片的時候，好像這個大白鯊、侏羅紀公園、第三類接觸，那個導演就是史提芬·史畢寶，他又是猶太人。1987至2006這一段的期間，美國的聯邦儲備局的局長 Alan Greenspan 他 他是猶太人，或者你喜歡看游水的，在這個慕尼克這個獲得七年金牌的，我們叫有水怪之稱的史畢茲 Mark Spitz， 他又是猶太人。更加重要的，更加重要的，因為有一位猶太人的救主，有一位猶太人的救主，因此我們的罪可以得著赦免。沒錯，猶太人暫時是生硬，以致救恩這一道的門可以為外邦人而打開。我們去詳細來到去，或者少少思想外邦人的得救，即是我們的得救和猶太人得救的關係。我們看回17至20節，剛才我們沒有讀過的這幾節的經文呢，或者我讀一次吧，若有幾根枝子被接下來，你這夜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你若說那枝子被截下來是特惠叫我接上，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截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留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前后都还有的，但我只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是当中是四节截了出来。这四节的圣经，其实保罗就是用这个的橄榄和野橄榄来作一个比喻。橄榄就是犹太人，野橄榄就是比作外邦人。神在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救恩，所赐下各样的福分，就是橄榄根部那一些的肥汁，那一些肥美的汁。基督的救恩原本是给犹太人，原本是属于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就好像个枝子截落来一样，截了那个枝子就失去了本来可以从橄榄根部所供养给他们的肥汁。而外邦人就好似一支野橄榄的枝子，就接咗落去呢一棵嘅橄榄树上。藉住呢一个机会，我哋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信心嘅子孙。但保罗喺经文中提醒我哋，我哋作为外邦人，我哋得蒙呢一个嘅机会，得蒙呢一个嘅好处，神嘅恩典，千祈唔好骄傲夸耀。第十五节，廿五节就我睇过啦。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呢句咩意思咧？呢句说话咩叫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咧？即系话，其实即系话外邦人可以得救嘅数目去到一个数字嘅时候，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足够的时候，恩典时期或者我们叫做教会时期就会结束。即今天我们有教会，我们叫教会时期，我们叫恩典时期，我们有一个的时间的规限，是有一天是会结束的。结束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叫做是耶稣基督，当他第一次来钉十架受死升天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叫教会时期。而教会时期结束那天，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即是再一次回来那天。在那个时候，信徒就会被提在空中是与主相会，在空中与主相会那一日，那一日就是外邦人得救数目添满了。这样，即是其实究竟是哪一日？ 阿牧師話翻咧，究竟係咩人？冇人知喎，冇人知係邊人。聖經只係話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就係嗰日。但如果你睇，你睇但以理書嘅時候，但以理書喺第九章廿四至廿七節，因為時間關係我唔讀出嚟。第九章廿四至廿七節。嗱，當時呢一個嘅但以理書第九章嘅背景就係話咧，已經唔係巴比倫王朝係管轄呢一個嘅猶太人，已經係當時已經改朝換代，係馬代族波斯人係攻陷咗巴比倫呢一個嘅帝國，但以理仍然係喺呢一個嘅波斯王朝作為呢一個嘅宰相。但有一日，當但以理攞翻耶利米嗰一本嘅書，或者係舊約嘅經卷嚟睇嘅時候，佢發覺啊，即係靈牙收啦，或者係睇緊聖經嘅時候，佢發現一件事，就係話咧，原來耶利米預言到，就係話佢哋被掳去到巴比倫呢一個國家係做奴隸，只不過係70年嘅時間。之後就會翻翻去耶路撒冷重建聖城、重建聖殿。但以理佢心水好清，心水清即刻計數，咦，差唔多夠鐘噶咯喎，已經去到60幾年噶啦，即係話好快佢哋就可以係翻翻去耶路撒冷。於是但以理喺經文裏邊問佢禁食祈禱。佢係禁食祈禱嘅時候，神喺佢禱告嘅時候，俾佢睇到一個嘅異象。呢一個異象就係神為咗以色列國，佢留下70個7，即係70個7年，70個7年即係總共係490年。而490年係點樣計嘅咧？就喺25節呢度話。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時候，必有7個7和62個7。然後第26節就係話過了62個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即係話喺嗰個嘅經文嘅裏邊。是由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開始，即是說以色列人回歸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這個的聖城，一直去到受高者即是耶穌基督被剪除，即是被殺在十字架上被殺。如果你看回很多的聖經學者計數，恰恰行就是已經過了69個7，即是說483年。69個7，483年，即是剩下一個七，剩下這7年的時間。這7年的時間去了哪裡呢？為什麼在那個聖經但以理書裡面沒有說呢？有一個7年的空隙去了哪裡？剩下這7年的開始，其實7年的開始，其實就是正話所說外邦的人數足夠了。這個圖可能大家不看得很清楚，即這個圖其實最主要就是說在我的左手邊這個十字架，這個代表一個的耶穌基督他升天之後就開始了教會時期，但當耶穌基督第二次回來的時候就結束了個教會時期。 這麼多 而跟著怎樣呢？跟著就開始這個的我們叫做7年的大災難。第二次回來殉道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跟著7年的大災難，或者是最後一個七就來到了，就是這個的開始。最初因為以色列人 嗰個嘅叛逆，以致神嘅救恩嗰個計劃係暫時繞過以色列人。記住，係暫時繞過以色列人，而唔係放棄以色列人。因此，耶穌基督升天之後開始咗教會時代，外邦人唔單止係得著救恩嗰個嘅福氣，更加喺地上，我哋有呢一個嘅責任，或者係甚至乎嗰個 privilege 可以為主作見證，直至教會時代嘅結束。但係神最後呢一個嘅，或者叫最後嘅七年嘅時間，其實就係俾翻以色列人去傳福音，即係最後當喺呢一個嘅七年大災難嘅時候，以色列人就係負起呢一個傳福音嘅責任，為主嚟到作見證。第三方面，神嘅祝福最終係會臨到以色列人。所以當以色列人佢哋拒絕接受耶穌基督嘅時候，但係一等到外邦人數目滿足嘅時候，聖經點講咧？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一个就是第三方面神的计划，就是神的祝福最终会临到以色列人。在这里26、27节，其实27、26节下面的圣经上所记，其实保罗是引用着以赛亚书的59章，引用以赛亚书的59章，这些旧约的经文保罗来到去引证，保罗来到去拿来是在这个的是罗马书来到去带给我们认识，就因为他希望这些在旧约里面的论证能够帮助他在这方面来到说服以色列人。这些的经文其实是根据或者是证明神那个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永远都不会落空，是会按照神的信实来到去实行，即是说神不会废掉以色列人他的祖宗和神所立的约。有一些的或者是字眼，这一张的字眼都想你去留意一下，有一些字眼在11节讲到是失脚、跌倒、过失，在12节有过失、缺乏，15节有丢弃，第17节有被截下来。这些字眼好像不太好听，这些字眼，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回可能同一章同一节的圣经，在第11节有救恩，第12节有封门，第15节有收留，有死而复生，这些的字眼。其实这些的字眼都是告诉我们，没错，以色列人的不信令到神暂时是越过他们，但是最终他们会归回，会全家得救。但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件事又是几时会发生呢？大家都知道，刚刚就是说当外邦人得救数目满足的时候，达到一个数目的时候，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你就知道最终以色列人他总共有144,000人，在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里面，他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144,000就是这个的12支派，每支派是12,000人，12×12就是144,000。一个保罗12个使徒已经搞到翻天覆地那 開遍全世界，十四萬四千人將來所帶來嗰個嘅震撼，嗰個嘅影響，我哋真係唔可以估計會係有幾大。今日我哋所思想嘅經文，我好想你知道一件事，我想你知道一件事。呢件事就是神不會讓某一些人的失敗而改變他祝福人那個的決心，神不會因為人某一方面的失敗而改變他祝福人類那個的決心。我們所侍奉這位的神，他知道我們有軟弱，他知道我們有失敗，他知道我們犯錯，他知道我們跌倒，這些一切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他亦都有他那個的全面的愛，亦都有決心將這些的症狀變為祝福。所以我們的福音，我們叫做是 good news， 是一個好的訊息，好的訊息就是這樣的意思。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雖然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不是多，但其實在裡面蘊含了我們很豐富的一些內容。特別你在聖經裡面所應許你是永不改變，我們所學習的不是說一些神學的知識，而是說我們所學習的所知道的是代表今天我們所信是一位信實無變的主。今天我們每一個都活在一個不一樣的世代的裡面，在今天這個不一樣的世代的裡面，在一個政治不斷改變，在世界舞台上面不斷改變的這個的世界的裡面，求主幫助我們，幫助我們可以緊緊跟隨你的心意，緊緊行在你的道路當中，以致我們繼續的蒙福。奉耶穌基督得聖靈之祈求，阿門。